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平房桥。另外呢，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宴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01:40，欢迎如约守候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会。好久没见你们了哈，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些天我会想死你了。这个过清明节，你们想我干嘛呀？我觉得后背一阵一阵的发凉啊，冷风嗖嗖吹过。好，问候一下家族二群当中赶快来报道的大同的特洛伊。开始，谢谢开始大方的红包哈，后面再发红包的话，不要在我说话的时候发红包。蓝莲花，还有韩真，马尾辫，咖啡端过来了，收到。林慧，精灵天下，还有，冰姐看这儿，谢谢你们送的花儿，你看这好久不见了，都想我哈，送花的，送咖啡的，还有送红包的，哎呀，怎么以前没发现做 DJ 这么好呢？好。情绪稳定，现在是在上帝殿，川浙会的上帝殿收听我们的节目。冰姐快翻我，在顺义收听，还有在这是廊坊是吗？蓝莲花正在收听，还有冰姐看这儿呢，是在丰台收听。不想说太多呢，是在海淀收听。金陵天下在丰台区的大红门，对，金陵天下点你了。还有被刷屏哈，逆子鱼哦，原来的曹操，现在是我们第一代、第二代、第几代的我们的粉丝了。好。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大家好。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2018年的4月9号星期一开始，新一轮的机动车的尾号线已经轮换了，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包括像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大家都来发布了哈，谢谢大家的提醒。今天限号是4和9，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啊，今天路面情况不是很好哈，可能是这个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上班的缘故吧，早上出来的时候路上还是很堵的，所以呢早一点出门哈，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第八代全新的凯美瑞，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自动驾驶新科技，监测司机情绪，替你路怒。哎，替你路怒，监测你路怒了就把车停下来，还是说我来替你发发火什么的，响响喇叭什么之类的。好了，趁机赏花自驾推荐晚鹰一只，如果前面的樱花没有看到，不要错过这波晚鹰了。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第八代全新凯美瑞上市以来受到消费者的热捧，一到二月销量达到了19127台，同比增长7.1%。其中的混合动力的车型达到2676台，同比增长约1.8倍，占车企销售比例的14%。作为国内混合动力市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广汽丰田为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双擎推出电池无忧计划，在混合动力电池8年或者是20万公里的质保基础之上，再免费提供无限年限、不限里程的电池延保等等诱人的政策，深得消费者的青睐。那全新的第八代凯美瑞给车主带来的全新感受，就像一位刚刚提车的车主所说的，新车起步很平顺啊，随着车速的加快，动力越来越强劲，提速并线或是超车都是游刃有余的，刹车的调教呢也非常有质感，停刹，有质感的感觉哈。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5 Seconds of Summer Everything I Didn't Say。 第49名 王心凌爱的套餐。 第48名 金志文徐佳莹远走高飞。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 第47名 林俊杰因你而在。 第46名 Jason Chen So Swee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ait, don't tell me。 澳大利亚的朋克乐队5秒剩下的这首 Everything I Didn't Say， 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在世界各地发行，首周就空降69个国家和地区，并获得了 iTunes 专辑榜的冠军，大有席卷全球之势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50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王心凌呢凭借电视剧《七阶少年》人气飙升至亚洲的前茅哈，更是趁热打铁出了一系列的热门单曲。《爱的套餐》呢作为一首复古的 disco 舞曲，丰富了心灵的作品库，当然也丰富了我们汽车音乐会这个榜上金曲的金曲库哈。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插播广告。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974 iMusic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继续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来。哎，不是我们吗？怎么变成我了？门呢？就是哈派哥在石景山收听，字母妹妹还是在紫玉华府，追赶太阳的人哈泽雅在大兴德丰台，追赶太阳的人还有蓝色的梦009， 水是醒着的冰 VIC WIC 是吗？还有抽烟喝酒烫头，你好，在丰台收听小鸟依人、龙堂、Miss King、New Me， 还有许健老朋友、展望、浮生若只是梦，还有蓝色星光。曹操，你还在一群当中在继续冒泡哈，好活跃，我行我素。快乐的小猪英兰啊，还有沙漠追赶太阳的人，还有红日，还有高鹏，好久不见啦，沙漠，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现在进入到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继续来点名哈。可不能光看到新人笑，听不到旧人哭啊！好，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来自青志文和徐佳莹，远走高飞。听到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真的就好像是插上了一双翅膀一样，远走高飞。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 走高飞，来自徐佳莹和金志文，金志文大家了解吧？ 啊，对，就是生1982年那个大男生，在吉林省出生的。后来呢，在12年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成为了年度4强哈，从此受到了这个大家的关注，应该是更多的观众的关注哈。13年呢，是参加了这个深圳卫视的这个获得了这个英超歌王的荣誉哈，之后就开始出专辑等等等等。刚刚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包办了作曲、编曲、制作，同时揽下了 Live 的 MV， 让人很期待哈。金志文也是这次将这个音乐之旅的所见所闻，全部用音乐的形式来展现出来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奇妙，会不会是我依靠？给我的微笑全都记在脑海， 全关掉，只许你无理取闹，慢慢走进 你的收音机没有受到干扰哈，是这个我和林志杰共同带来的这首《因你而在》啊。这首歌呢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林俊杰出道十年之际发行的第十张创作专辑，主旨呢就是来源于他和哥哥一次英国之旅哈。林俊杰在和哥哥分享心事回忆童年的过程当中受到启发，也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找回到最初的自己，寻找到最单纯的快乐。怎么跟我有同感呢？我就发现哈，这人一定要自己放松下来，要出去旅行，然后所思所想都不一样了，然后所见到的这个场景完全都不一样了，这时候才能有灵感，是吧？像我们这 DJ 哈，常年在这里艰苦工作，没有时间出去度假旅游，所以如果你认识我们领导的话，跟他说一下啊，能不能放我一个长长的假，也让我可以到这个其他地方，那找回最初的原始的那份单纯和快乐。我回来会很不一样的。然后佳子也正在四环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吧？来偷听是吧？还有我们的一位这个朋友不愿意进家族群也没关系啊，夜长梦多，欢迎你在收听。也希望其他的朋友可以在收听的同时，方便的话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继续欢声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you just don't know. You always pick me up when I feel lowYeah, you're the sugar sweet to kick off my day. Oh no, I just can't keep away. You got the kind of taste that screams so loud. The perfect gift without a doubt. My eyes light up when you're around. To you now. You're so sweet, like honey after midnight. You melt my heart like chocolate in the sunlight. So sweet, like honey after bedtime. You're all I need. Yeah, you're so sweet. There's not a thing. Take your place, irreplaceable in so many ways. You got the kind of taste that screams so loud. Oh, the perfect gift without a doubt. Yeah, you're so sweet. Jessie Chen， 陈以彤，看到她出色的嗓音还有清新的表演视频，不但曾经获得过视频网站 YouTube 颁发的百万订户的殊荣，还在全球各大社群网站累计了超过200万的人气粉丝，创下了首支音乐视频突破了1700多万的阅读率，哇，相当不俗的成绩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 ，So Sweet，Jessie Chen， 陈以彤啊。 Like chocolate in the sun. Chocolate, so sweet. So sweet. Look, honey. Happy day. 就在汽车音乐会，休息休息，待会儿回来。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2018继续出发。 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官方微信平台，有人有意见了？偏心不理我们公众号的听众朋友，怎么会呢？公众号这边呢都是新朋友，而且呢大部分的听众在这边是吗？怎么能不理你们呢？好了，夜长梦多刚才不是已经点过名了吗？夜长梦多把你二维码发过来，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我还刚才以为你是不想进了，原来是赌气，我一直忘了拉你是吗 ？Sorry， Obless， 好。二维码收到了，待会儿就把你拉到我们家族群当中。还有谢谢赵小军、灿烂平心，收到二维码了，别着急。如果想像他们一样呢，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也欢迎你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很方便，把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但是在不影响安全行车的状况之下哈。来，说到这儿，赶快进入今天的汽车市场资讯，看看全新的汽车技术能否发现。哎，此时开车你还在玩手机，哎，怎么回事？突然停车，把姿势端正好了，把手机放在一边，好好开车。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肯定越来越智能化了哈，那车以后不仅仅是代步工具，它完全就是一个大的在移动的机器人。自动驾驶全新的技术目前呢监测司机的情绪来帮你解除路怒哈。好，目前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很多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在汽车要看到车外的东西，比如激光雷达呀、摄像头，还用于帮助自动驾驶的导航的雷达呀。很少听到有谁家在对车内的环境进行监测的。我现在呢一家初创公司出现了，比起车内的环境呢，他们更加关注车内的情况，就是乘客的面部表情、情绪状态，特别是司机驾驶员的这种情绪的状态哈。未来自动驾驶车辆可能在具有能够理解乘客的情绪和偏好的技术，使得车辆能够自动的调节和改善乘坐体验。坐上这车，胸哥哪那么别扭啊？好，马上为您调整座椅的角度。好，这项技术呢，在汽车上一大应用呢，除了这个调整这个舒适度之外呢，还有就是来关注这个驾驶者，你是不是专注啊？哎，造成交通事故很多都是因为不专注哈。这个半自动汽车在自主进行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不知如何处理的情况，需要将汽车的控制权交还给司机。这时候他必须要清楚，哎呀，是不是睡着了呀？我能放心交给他了吗？是不是正在玩手机冰火敲敲敲啊？能把这汽车驾驶权交给他吗？哎，同时适当的提醒一下司机，主人，这个路况我应对不了了，请您驾驶吧。主人，醒过来，主人，醒醒，好，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周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Britney Spears, Oh La La。 第44名， 周杰伦、杨瑞代，我要夏天。 第43名， 范玮琪，动物森林。 哗啦啦，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虎妈，一心只想带着你们闯天下。 第42名， 南拳妈妈，香草八夫。 第41名 Jay Mark, Only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 know, can nobody get to should in your eye. 想起了电影《蓝精灵二》吗？想起了其中的情节了没有？这就是电影《蓝精灵二》当中的主题歌。兰妮对于这个蓝精灵确实是很有一份情节哈，因为自己也有小朋友嘛，家里的小朋友，他说儿子呢就是蓝精灵的超级粉丝啦，所以呢拍摄这首歌曲的 MV 的时候呢，也是带着儿子来出镜的，特别为《蓝精灵二》来献身哈。欧啦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和帅的黑看起来更健康，用脂肪的美笑起来更阳光，给你 say good hey， 吃水不动加帅的你 hey, 是 A9 hey, 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浪，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下点再握了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到你身边的黑，看起来更健康，用脂肪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 good hey， 出水不龙的帅爆你 hey, 是哪位，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浪，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放下你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下点再握了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到你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 周杰伦还有杨瑞带的《我要夏天》歌曲的 MV 呢，不仅把垦丁的阳光、沙滩、自然美景通通收入到镜头当中，还在海边开启了摇滚派对哈，摇滚的演唱会， 周董更是首次尝试骑这个水上摩托车，英姿飒爽哈，驰骋在海面上。在海面骑摩托车什么感觉？我真没试过，不过我想去尝试一下。我已经尝试过那个在海面上的一个降落伞了哈。我跟你说话，真的没有什么我不敢玩的，除了蹦极哈，那个我真的我还没有敢尝试过。好了，有机会来一起去哈。上周前线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我的森林里，每个人都很神奇，柔柔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长耳朵，嘴嘟嘟，你是可爱小白兔，穿上白纱裙变小公主。火辣辣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虎妈，一心只想带着你们闯天下。猫爸爸是游戏侠，常常陪我们玩耍，有了他天空都开满鲜花。我爱我的家，有你有他，小小的屋檐下，叽叽喳喳，天大地也大，梦想也大，冒险动物森林一起出发，一路上烦恼你妈妈，我们嘻嘻哈哈，这是属于我的童话。在我们的森林里的家人都超级调皮，他们个个都有快乐的魔力，狮子老也爱讲述，麻雀老老咕咕咕，狐狸啾啾嘿嘿不靠谱，孔雀奶奶爱跳舞，牛爷爷眼睛圆咕咕，白天鹅的咕咕从来不服输，虎妈妈 起的动物森林，歌曲沿袭了他的暖心花草戏曲风，歌曲轻快盈动，歌词温暖纯真，搭配范范范玮琪磁性十足的独特声线，十分的温暖入耳哦。 花里的噼里啪啦都嘻嘻哈哈， 入耳又入心， 快乐的家。 范玮琪动物森林，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昨晚下过雨后，操场的湿气很重，篮球上的水平也没有干过。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操场的青草香不时飘到我梦中。 上课的时候，自己的脸孔还在想那个球怎么老是投不中。最后十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抽到福利社。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从我如此念旧的镜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强求跟着他背后，希望的上帝保佑，劝自己别再孬种，买了三年香草把壶，把把把把把把壶也该冲到大手中。从山崖稀里糊涂，单纯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用心做的饭，再晚点就来不 自南拳妈妈，轻松可爱的 pop song， 这是首校园情歌啦，由宇豪谱曲，弹头填词的香草八部。歌曲呢，让人回想起了学生时期那种羞涩的爱，还有单纯的生活。哦，好向往单纯的生活。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好啦，继续攀升第41位歌曲，也是一首英文老歌，非常好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自 Trademark 乐队第三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Only Love， 他们用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 Trademark Only Love。 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更加好听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来听一听你推荐的汽车音乐。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记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

Nicki full throttle is oh. Swimming in the grotto, we winning in the lotto, we dipping in the pot of blue flow. So, getting so good, it's dripping, I don't would get a ride in the engine that could go. Batman robbing it, bang bang cocking it, Queen Nic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 cause I'm singing. 歌曲实力非凡啊，因为是三位重量级的美国的女歌手合唱的这首歌曲，所以你说这首歌曲的分量啊，分别是 Jessie J 还有Arena 还有 Nicki 合作的 Bang Bang 啊，这首欢快的这个劲歌热舞哈、啊，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当中上单曲榜上首周亮相就获得了第六名的成绩啊，并在上榜之后第八周最高排名是季军的位置第三名，同时保持了两周啊，相当不错的一首作品哈、啊。就是说第一周呢就开始进入到第六名，然后呢就保持在季军位置两周的时间，不错。Arena Jessie J Nicki Bang Bang。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谢谢大家还在这里守候，特别是要问候一下官方微信平台刚刚发来这个二维码的新朋友。好了，想加我为好友或者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就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现在这个晚春哈、啊、适合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芳菲四月，北京玉渊潭公园伴随着早樱的花落，晚樱粉墨登场了。那近日呢，北京玉渊潭公园的晚樱呢已经陆续盛开了，树树樱花远看如白云似粉雾，无限的美丽，近看如花海似锦缎，十分的壮观。好，玉渊潭公园呢所栽植的这晚樱品种达15种哈，数量呢近千株。由于气温持续走高，那花期呢比往年相比呢提前开放了近一周的时间，从本周开始呢将进入到晚樱的最佳观赏时期了。由于晚樱的品种花朵饱满，而且瓣呢特别多，株形呢也很大，所以开花的时候一团一团一簇一簇的缀满枝头，相当的漂亮。不过提醒大家哈、啊，在这个门口交通管制是不能停车的，好像要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停车，做好准备停好车之后然后再走过去。因为我在清明小长假的时候尝试了去玉渊潭公园啊，愣是没进去没有找到停车场，因为停车场一想走过去太远了，而且门口人特别多，还要排长队买票。不过这几天的测风去看一下，应该大家上班了没有那么多的人了吧。也不知道这个门口这个停车场能不能在这样的时间可以再次启用哈。反正在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是不能用了，只能停在很远的地方，做好准备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梁朝伟，我会伤了你的心。又会演又会唱，很棒哈。其实每一个巨星都有独特之处哈，我们来听听刘嘉玲怎么评价梁朝伟。他说他是香港人的骄傲，他的作品可以进电影资料馆，也是上天给了他的天赋哦。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欢迎你继续收听，北京时间10:13整，问候每一位还在路上收听的各位好朋友啊，命途。什么亡命徒呢？哎，不是那个亡，是那个亡哈。好，夜长梦多，二维码都收到了，还有傻傻摸摸，还有胖鬼鬼，嘻，你们的二维码都收到了，还有小懒猪。好，一会儿一并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要先加你们为好友哈。通过我这一关之后呢，留下红包。哥，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再进入了我们的大家庭当中。胖鬼鬼，就把你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你刚刚发到这个微信的这个平台就可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发到这里就可以了。赶快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我们要马上举行活动啦，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族群哈，赶快早进群哈，早报名。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啊，今天呢是周一，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来自德国的一个电音之王 The Fat Rat， 胖老鼠带来这首 Never Be Long。 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西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在这沙发听着老音乐，爱缠在一起聊感觉，在你的身上假装弹钢琴，我们笑一整天，光风景突变，做梦幻想世界，就像真的到了爱情海边，快乐的关键不是去哪里，而是谁在身边， 凯奇的主打青春活跃的风格，轻盈的节拍，轻敲生活当中每一个郁闷的正拍，放下烦恼就跟随他，找到天使了，来自薛凯琪。好了，这个时段汽车音乐会最后我们来听一首韩文歌曲，来自 Attention 这样的 Attention Going Crazy 就要疯了。 I got to you옆에있는당장너의듯내가널모셔모든받아줄게니가뭘해도그누가뭘해도

but I can't even lie, you got me.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Head is spinning thinking about boys.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那么听完这首歌曲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Boys Boys Boys， 来自 Charlie CX 的这首 Boys。 这首歌曲呢简直就是接近了生活当中所有你想要的见过的还有没有见过的男人的形象啊，他们可以很可爱，可以很感性，也可以很有趣。 It's funny It's lovely, lovely boys, men, 等等等等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谢谢大家还在这里守候。还有谁是从九点钟一开始听到现在坚持两个小时的举手，特别提出表扬哈。哎，那某某同学，米小圈同学站起来，点头点头。好了，最近在看这个米小圈上学记哈，然后所以凑凑就会出来米小圈同学。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很棒的一首作品。等你等到我心痛是吧，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了，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孙露演绎的版本。一直就觉得孙露是一个特别会唱歌的女人，女人，女人，她的低吟浅唱完全是治愈系的哈。她的歌声呢就是温婉如水的那一种，也是有独一无二的嗓音，总是能穿透灵魂，独特的嗓音非常吸引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翻唱的《等你等到我心痛》。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也消失无影踪。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真的等你等到心痛，平平淡淡的爱真的相拥。